好，欢迎嚟到我叉叉呢条。今个礼拜咧就清下啲湿声嘅 event 嘅，算唔算湿声呢啲 event？ 咁啊，点讲啊？始终喺香港，而家都真系好难讲系最大啦。嘅同人 event， 你话湿声，其实都唔系好湿声嘅。 而家香港所谓嘅大型嘅同人 event 有几多个啊？除咗之外， 综合型嘅就CWT 啦。唔係 CWT、LG 同埋 CP， 而家有四，而家應該算係有四個咯。 四個 event， 基本上佢係主要係九展嘅，定係 唯一就 CP 喺會展同漫畫節夾埋一齊。 哦，即係嗰、那個，即係上次唔知五樓嗰個同人展。 我唔記得幾多樓啦，總之就係同漫畫節一齊嗰個咯。 係啊，因為佢一樓唔知二樓佢就係、同人展啊嘛 ，ACGHK 啊嘛，五樓就係同人展啊嘛，一個長島大約係一個管道咯。 即係總接近嗰個規模嘅，咪嗰幾嚿啦嚇。 但係嗰好細嘅喎。 嘛、 啊？同漫展嗰個搞， 你今年有冇去先？ 有啊。 嗯，其實唔算細噶啦，個場啦，係個場 OK 噶啦，已經。但係當然你可以話佢仲係連 LG 都唔夠大。但系呢啲即系睇点度嘅啫， 因为我即系可能我去惯啲大型场，即系喺 嗰啲 即系我就我因为我相对我就我觉得就算系九千个场系大好多嘛。 你不如干脆同我讲，喺 commit cash 面全部都系屁啦。 唔系，咁九千个场大好多， 咁比较简单啲啊，系咪啊？ 因为我去过，因为我始终我九千个场，虽然即系感觉上系只一次，即系叫大型场咯，九千就对我嚟讲， 嗯。喂，咁会展点睇都大过九展啊！你知唔知会展一个科一个科有几大、啊？ 佢冇一个科系嘛？不算啦， 佢系攞咗一个科噶佢。 嗯 ，OK 啦。咁讲诶，讲、這个 ACHC 上次讲咗啦，上次讲开，今次我就讲翻 CW 啦。今年嗱，因为今年你年都有去嘅。 CWHK 13到今年咯。 我想问咧，边个打边个啊？即系 唔紧要啦，每日有靓。 哦，系啦，每日哦， 杰达啦。 推咪兼插科打韵专用嘅节目， 系啦。 咁就今年你有咩睇？今年睇咩古灵精怪嘅先？第一印象唔好讲古灵精怪，第一个印象，今年你嘅印象系咩？ 好乱颓。哇！OK， 嗱，我要讲 先 啦。 啊， 颓呢个字咧，系喺我入边唔系随便用嘅，即系咧佢比较少人啲咧，我系唔会讲颓嘅。但系我认真嘅，今次咧真系不得不用个颓字去形容佢。即系我系唔中意乜都话佢颓噶，今年真系老实讲系有啲难过，即系好明显系见到佢，即系点讲咧？以前咧，因为你始终你明白我个对比对象咧系十年前，即系私得十几嗰阵时嗰啲内场，我嚟地，因为佢由始终都系个圆形，都依然系用九展个场馆啊嘛。九展地下个圆形场馆而家拆 Q 咗，变咗商场，大家应该都知噶啦。 嗯 咁佢而家咁不過大家都用翻上今次用嘅係沙殼，即係方形嗰、那個， 哦、就 大過平時，但係今次得一個場館。咁因為點講啊？佢自從佢變大咗之後啊，我變大意思係佢點講啊？由當年得一個圓形場館啦，即係而家 LG 嘅規模啊，變成而家嘅規模，其實都應該都有五六年啦，最少。佢大咗之後咧，佢係其實好耐未試過縮翻轉頭嘅，即係今次係直情見到咧嗱，即係你冇 Q 發信俾我啊！呢個係我實測觀察嚟噶，你嘅攤數係真係少咗噶，即係呢個發信事件知啊知唔知啊算啦嚇， 唔知當冇呢件事發生過啦。 嗱佢咁總之就係、是、今年嗱，首先佢依然係分咗兩日。就依然係每日一個場上一年咧就兩日兩個場館嘅，今次咧就係兩日一個場館，但個場館就大啲，因為沙殼嘅方形係大過圓形場館好多嘅，都接近大一倍嘅其實，即係你當1.7個左右，1.7-1.8個左右咯，咁嘅程度咁但係今年係少咗，同埋嗱點講咧？嗱雖然我諗大家都估得到我係幾時入去嘅，但係其實我年都係9:30去排隊嘅，係冇錯係9:30，都 OK 早，又唔係真係早得好交關嘅時間啦。但係咧，今年我去嗰陣時咧係好係，即係往年我去嗰陣時咧就大概會係排喺百松啲到最誇張試過接近200名嘅，不過都差唔多呢個時間到。但係今年咧。我去到之後一整隊頭20名， 我冇插隊冇成啊，先講佢真係我九點勁到已經係頭廿名嘅程度。 哇！咁真係好少人喎、 啊，懶見曬噶。 咩時候嚟？ 其實都唔係今日嘅事，即、就、係、是、動土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其實就係講緊佢之前我諗34啊，第一次就之前我哋其實開過幾多次，好 Q 多次麥就任審嗰度。 嗯，又系有 电焊板入去搞搞震乜乜七七，你我谂大家都清楚，斯德嘅立场系佢系唔会管嘅，即系有人落嚟手，咁佢唔会阻止，咁即系总之佢唔会采取任何主动嘅行动去协助个摆摊嘅人，阁下治理，基本上佢嘅态度就咁，问责自负。 哇，咁佢即系仲自由过 Mickey， 因为 Mickey 都仲会搵人特机查书啊嘛。 唔系，我嗱佢查书佢就用我见到佢仲有做嘅，但系就点讲啊？我电焊摆入嚟，佢唔会通报大家，即系点解我好记得嘅？有次我 out 入去嗰阵时咧，突然间会听个麦开麦，有18禁书嘅人自己小心，系无啦啦个广播咁样讲嘢嘅，即系发生咩事，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就系有电焊摆嘅人入咗嚟。咁大会就通知大家， 即系以前啲电台话斋啲骑呢位， 唔系系啦， 冇错就系啲骑呢位嗰只， 即系话直青山道而家骑呢位， 唔系而家改咗嘅，靓仔位喺边度？咁大家明啦，靓仔即系点啊？ 系咯，知心照啦，即系大家心照咁样，有时呢啲嘢，但系而家就冇啦。 唔系佢即系我都讲唔通咯。而家你讲真嘅，即系你咪取关得无啦啦，你净系播一次。咩十八禁，即系十八岁人士不得购买十八岁以上。 总之佢有啲咁嘅，其实系有个咁嘅息路俾大家， 大家明啦，简单嚟讲， 大家小心，大家小心咁。总 之佢点讲啊？大会可以做嘅嘢实在太多，实在太多，但系基本上大会系冇乜做到，系放任政策。你好听咪叫放任政策咯， 唔听即系关人，唔好听关人乜事咯， 唔系直情系摆明收钱咯。我俾个场你咯。 总之就系因为咁咧，所以咧，其实喺尤其是喺或十八禁同人本嘅男性向大樓之間啦，其實個抵觸情緒每一屆都係不斷咁升緊温嘅，因為佢每一年咧都仲有人係唔清楚賴嘢，即係老實講啊，要搞到唔清楚賴嘢，其實都幾悲哀下嘅，即係總之就係、是因為咁咧，就係、是大手就走咗，咁追住大手去排，其實老實講啊，早個九點半嘅人係咩人嚟嘅？咪就係追啲大手嘅啫嘛，係我哋呢啲係我個團人咁 Q 無聊，係大家習慣咗，因為以前六點幾去嘅，即係大家習慣咗早到，搞個嗰個時間，朝頭早當網聚傾下偈咁啫嘛。就係、是、總之就係、是變成就係嗰個早到嘅人少咗好多。 我想問咧，頭廿位咧，即係你而家今次排頭廿位啦，但係係咪都係一啲健開嘅人？定係話根本直情已經都唔係嗰堆人都已經唔見曬定點咧？ 唔係， 即係都係坐喺面啊！嗰日坐喺 其實我唔太適應人啊，所以你叫我應佢哋啊，我諗以前嗰100位入邊嗰廿個人應該都係嗰扎人嚟嘅。依然係不過嗰100個人，你百零個人變成得廿個人咯，你咁。 哦，即一路流失緊啦。 係流失得好嚴重，因為其實老實講啊，你正常你普通去只有一個你而家係如果係冇大手嘅情況，你只有一個原因你要去嘅啫，就係朝頭早冇咁逼，啱啱入場嗰時係比較舒服少少，係咁多噶啦，冇噶啦，即係咁變成就係、是個場就第一就靜咗好多，老實講唔單止係話攤咧，就少咗少少啫，真係唔係好少好多。你諗下兩個場邊邊1.7個場館都接近係滿嘅，佢略略鬆咗少鬆動少少，你當得翻1.5個人就少咗攤就少啲啲嘅啫，真係少咗個站大把嘅啫。但係佢你要明白嗰啲影響力啊， 唔係即係嗰咁樣就重要大手流失咗嘅話，你填翻嚟嗰啲新嘅嘢，你冇足夠號召力吸引翻嚟去嘅話，你就爭噶啦， 收工噶咯。 即係有人就係 commit cat 點解佢一路 keep 住一樣就係佢每年都有批大手去長期有班大手要你排成個幾兩個鐘頭啊嘛。你冇班大手，即係你唔使搶 我覺得你個比喻有少少不恰當。我明白你想比喻得乜嘢，但係點解咧？因為我要博嘅就係、是。后屘其实我肯定冇晒啲铁卷门前都一样系咁 Q 多人， 咁啊，啱呢个啱嘅， 即系总之系 另一个问题，阵间先讲， 真系少咗啲人，少咗扎人，同埋个气氛系差咗好多，但系我觉得有啲有啲死气沉沉嘅感觉。 但我有个问题啦，如果咁样嘅话，你觉唔觉得会因为咁？即系我谂嘅，我系惊紧一个圈嘅效应啫。好简单，今年少咗人去，下年啲人就冇咁大意欲走入去摆档。 我想循环嚟噶。 系啊，即系我就咁，你觉得会唔会触发到呢个循环先？ 已经触发咗啦，我觉得。相信 OK 多嘅人系乐见呢、這个呢、這个效应。我就唔算系太乐见嘅。咁但系老实讲，我都觉得斯德大会有少少咎由自取 嘅。哦，自找的。O K。 咁老实讲啊，你点解觉嗱？佢哋好荣幸啊！我只系我代觉得嗰扎男性向大手单，唔一定大手啊 ，R 十八啦吓，嗰扎人。嗰阵人佢可以讲有错翻嚟揾我，而家摆明就系杯葛斯德，佢哋摆明就系杯葛斯德，点解净系杯葛斯德？咁 RG CP 嗰人佢哋又去，嗱第一就系你杯葛一个，你都仲要第二地方去啦，呢个唔重要，因为佢可以去台湾胜嘅。重点系你佢哋系真系大家都知道喺呢条法例之下咧，喺任审条例之下，其实大会做到嘅嘢唔系好多。但你最少俾，即係好似 RG 咁，你喂響個麥啫嘛，即係呢類嘢咧，個感覺啊，真係個感覺問題。 你俾人覺得你唔負責任啊？ 咩人感覺係你除 唔 係你 紅頭頭期啊？ 唔係負責任啊？關人隱私我理得你死啊！你自生自滅啦你！ 即係個真係個感覺問題，令到大家唔想去即係揀佢嚟杯葛，你真係可以咁樣講啦。 因為你講緊就係你唔係嗱，我理解就係如果你話。你佢突擊嘅，佢完全唔知冇得講啦，咁就嗰句咯，突襲性嘅。 其實 你 入嚟嗰一刻你都知啦， 唔 係㗎， 冇得突擊嘅，你一定要有人喺門口睇襲噶嘛。 嗰條格仔衫我連衫都唔換啊，大佬。 咪就係當你見到有人入嚟嘅話，你咪即刻即係響喇喇咯。喂唔該各位小心，唔該喂嗱R18小心，R18小心。咁大家聽到。 各位提醒一次，請遵守遵守安全車速。 唔係根據政府法例，18歲以下人士不得購買任何。 呢個任資格卡。条例你 唔好咁废话啦！ 第六条你乜乜你即系你读一次嗰条 系啦， 大家已经知咩事。 好 紧得 读一次，难听讲句，个入到去听到佢都收你唔入。但系问题系，大家听到无啦啦突然间播句咁嘅嘢，明咩事啦？即系难听句，即系难听讲。哇！喂，有拍车自己睇住啦， 即系 讲句啫嘛。 话明啊，靓仔位喺边度？靓仔位喺边度？咁你知道你只中车，你只唔用收又抵死，即系你有通知。你中招咁咪就阁下嘅问题啦，但我冇通知你，而我架俾人周到，喂，你要 虽然啦，俾人周嗰扎，而家大部分都系外地嚟，因为唔清楚发生咩事，主要系大陆啦吓。 哦，咁唔关事啦。 唔系咁讲嘅，嗱，老实讲啦， 但问题个气氛问题啊嘛， 咁啊真。 你谂下，难听讲句，即我咁样讲啦，即系唔好介意啊。有一堆人系因为冇明显针对性嗰堆嘢去嘅。大佬，喂！你突然间同我讲，原来俾人冚晒，去到哇下年。 我唔系鼓励大家对抗法例，但系你要公民抗命都 OK 噶，我唔介意嘅。即系，但系我唔会拱人去死咁解啊，只系即系问题就系讲紧，如果我而家点讲啊？你一次个电脑安办，一次特袭失手，两次得手，次次佢都得手，佢一定次次都嚟噶，有业绩啊嘛。有人投诉又有业绩，我一定嚟噶。 唔系最紧要系我做到嘢俾人睇嘛。 但系佢打多几次空炮，吹多几次，咁佢可能唔系下下都到，甚至系话干脆放弃唔搞啦。咁嚟亲大家都即刻响，因为由佢入口开始，即系老觉得由九子门口就大家已经望到，因为佢咁多年都系同一个人啊。即系佢连衫都系同一件，嗰件嗰件绿色格仔衫，即系。 话到明知叫做， 即系已经系即系嗱，嗰件唔系制服啊，先讲。但系佢基本上佢根本冇打算掩饰过自己。 佢摆咗即系喂咁，喂咁真系你 唔 好 再咁讲，即系咁讲啦。始终佢任审处即系难听讲，咁唔可以俾边度去做嘢噶嘛？ 唔系我唔系任审处系平安社啊嘛？ 唔系嗰边系嗰个叫做电刊办。執行是任審是負責審裁的，執行是電話辦做的。 因為我想真的無論如何講句，始終你政府機構你都要象徵式做一些事給人知道你在做事、啊、即是他是不是都要下來巡的，可能只不過巡完沒什麼事，就費事出人搞那麼多事咯。喂、啊、OK 的、哎、出手了，是時候就做事咯。那 well 如果、那個機構不幫忙，那 即是大會方面你不是你象徵式做事，即是現在被人覺得是什麼呢？你真系关人捻四个大字，咁咁搞法，大佬啲人梗唔妥啊！大佬啊，钱系收咗我嘅，咁我而家摆档帮佢搞热个场，好啦，人哋拉人拉我时单，大佬喂，你见到唔出声，即系等我中伏。 其实我觉得你唔止搞热个场啊，简单嚟讲，我哋多人摆档，你有着数。如果我咁样，即系难听讲句，你咁样都唔鼓励啲人嚟摆档嘅，你第时执咗人，你抵死咯。 即系你即系逼我杯过你啫，即系头先 走咯， 好似有冇嘢话啫？佢其实佢唔系想杯过去，但问题你逼我去杯过 你， 大佬 咪走咯。即系老实讲，有危险啊，冇喺度摆摊。 咪咯， 尤其是嗱，你啲普通摊嘅，就算佢话哦唔关我事， 唔系，但系讲翻住普通摊，其实迟早都影响。喂，都冇人嚟，我摆喺度做乜鬼啫？ 之前都系咁讲，但系啲友仔唔理啊嘛，呢啲就诶，呢个就后话啦。 唉 ，OK。 呢嘢仲冇得讲噶，呢啲嘢。 即系你要明白，大家都系死到临头，都系 唔见棺材唔流眼泪。 大家呢个都系大家心照咯。 即系嗱，即系讲起即系类似，我拆开讲下啦。之前几好前几一前一两年咧，咪Kamikaze 咪出过日本 Kamikaze 咧，咪爆过话，因为啲重要部分打格越打越衰，特别有整两条。几乎睇手黑线啊，即系仲要部位 唔系嗰啲咁嘅紫菜切条啊，已经去到个地步。 咩啊？头发丝咋？ 对唔住， 我只能再重申一次，就系、是香港真系冇咁幸福咯。即系香港系你几乎系要同佢单打独斗噶啦，系要同政府部门单打独斗噶啦。咁你做大会嘅，你多多少少俾少少诚意大家，即系你系做紧嘢嘅。咁大家点讲啊？即系。有咩事调气都锯啲啊！ 因为我所知道咧，自从有人投诉过话 ，Kamikaze 即系话同人字咧，佢打马咧越嚟越离谱咧，即系打越由博马变博斯，而家变头发丝之后，咁佢咧就 Kamikaze 就正叫抽查嘅特技就系、是、佢会搵人特技抽查，就系、是、如果你啲啲头丝 头明啊，直情系事前话你听，你再画啲，你再整一啲 头发丝 落去咧，等于冇打嘅就 ban Q 你， 咁咧 明噶啦， 系啦，但系咁咧就一段时间就叫收敛下啦，咁而家就变成咗就系、是、有啲就睬你都傻，继续头发丝，有啲就真系完全马错黑。 唔系，但倒翻转啦，佢即系头先讲句，佢咪官方做咗呢样 嘢，我知道要点样回 应。系啦，如果官方做咗，然之后你照摆嘅， 路俾我走。系啊，其实而家好多时大家都系讲，喂，大佬，你俾条生路行下。 你官方做啲嘢，稍微 连生路都冇。我老实讲，我系主动杯过你又好，我系走烂又好，我结果我都系离开咗，我都系唔参加你啫嘛。 你冇得逼我一定要摆喺度噶嘛？头先讲句，我有生命危险，我仲摆喺度，你傻噶？ 系啊，即系你要明白，俾佢哋咁样罚一罚，其实可以嗱，老实讲啊，我所知最多可以罚30几万， 唔系仲未计，有机会。 当然啦，三十几万通常系罚啲商业嘅。 我想问个负责系咪要咩？系咪要咩要坐？有机会 3个月 系咯，即系 难咯。 唔系有机会系老豆，我真系老实讲，我以前做嗰间杂志系我系见嘅。因为一个同事三个月唔见，系几个月唔见咗。 哦，就系因为咁解。 系啊，系真系 心机嗰句。咦，边个唔见咗三个月嘅？我去咗边度坐啊嘛？ 唔系，而家就唔系而家 情况。系真系嗰只，唔好讲笑。 而家有坐，而家坐洗头艇啫。 唔好玩啦，认真嘅，真系、okay. 因为老实讲啦，因为喺香港政府嘅尺度之下，你一般所谓嘅同人系同出版社冇分别嘅。即系无论你佢唔理你系咩，你个人出版又好，集团出版都系，佢系运运中都系视同人 嘅。我新闻可唔可以咁样讲？如果出版社就系个出版社总编咩啦？如果系或者个作家咩？ 通常系咩？出版社都要睇下边个责任者嘅。有时系真系做嘢落手嗰、那个，通常落手嗰、那个咩嘅。 Okay, 明白。咁但系自己就唔使谂啦，一定系你咩啦。 系你自己出书，你肯定你咩 ？O K， 得嘅。 咁罚到几廿万咧就唔会嘅，因为你唔系你佢罚钱个数目咧就会考虑你嘅规模啦。 咪罚你几千蚊都死啦！ 唔系几千蚊唔紧要啊，坐你三个月 咪就 系 咯， 炒翻你个底搞完啦。 底啊，刑事 啊，呢啲麻烦啦。罚钱唔系罚钱，你解决到问题唔系问题。 罚钱都相对少事，但系对个学生嚟讲，罚你几千都系都几大镬。 同埋就系最紧就系你落案底啊。 同埋进打题唔系几千，我记得印象中系罚3-5万。 唔系断万起嘅，冇理由冇咁几千蚊嘅。 系啊，系罚几万。 因为佢而家成日都话咩阻吓性嘅罚款啊嘛，咁起码都过万噶啦。 喂，咁讲真就系，如果你咁，你真系如果你唔保障你嘅同人做，即系讲就系你唔做啲稍微门面功夫都好，你都唔做嗰啲嘢嘅话咧，咁等人走。 唔系，其实你一个都咁讲，你一系名正言顺，你入嚟。嚟嗰阵时，我立你本书，唔系你条线搏一扎一件事，我讲咗俾你听。 呢个嗱，之前讲过嘅，有个问，呢个就问题在于乜嘢咧？大会话得人审拉你点算？佢其实曾经想过做咗呢样嘢，但系佢后屘缩咗。大会话得人审拉你点算 ？Committee 点解 OK？ 就系因为大会话得就冇人拉你噶啦，因为唔会有人入嚟检查。呢个就系点解我话大会应该要俾佢放几次空炮，就系、是、咁往后，即系等于国税局咧，唔系国税局啊。即系日本税交税嗰叫乜春啊？是但啦，总之类似税局嘅物体啊，系好多次真系周 Kamikaze 嘅，周唔到。 因为你冇办法攞个 主办机构成即成功地 隔 闹渣闹得起， 冷处理你连个人数都唔可以清楚确定有几多人数，卖咗几多书，乜嘢证据都冇，你点样收人税？即系佢想偷啲大手同人嘅税啊，唔系偷啊收啊，唔好意思，虽然都偷噶啦，系即系你明白佢咁样炸得几次之后咧，啲税局觉得一系嚟佢都懒得嚟啊！ 不 是，人家不用浪費時 間，我埋心水捉大機構有沒有走過啦，周你那裡搞一個叮叮堆，大佬還要執死，是 收完之後都收不到，因為很簡單，跟這個情況一樣，你一見你條狗仔一嚟狗剪，我就一下就狗剪我門口，我就開廣播重複 淫審條例18歲以下人士不得購買哔哩吧啦，各位駕 駛人士請保持安全車速，你真的說這一句都應得啦， 你起碼 說什麼， 你起碼一件事就是被人知道你有做嘢啊！ 即刻收埋，我睇你点样走。你咪当然啦，如果你真系突击到嘅， 我谂咁样讲啦，咁讲啦，即系保，即系戴翻个头盔啦。你哋唔应该攞入嚟嘅，但如果唔觉意攞咗入嚟，就应该收翻埋啦。嗱，即或者讲句咩都好啦，你大家明啦。 提醒即 系 提醒佢， 温馨提示大家小心车速啦。 因为二级刊物即系一般嘅十八禁咧，其实系可以卖嘅。 系啊， 你要包好啊，卡卡嘢嗱。在包好呢個動作上面，其實大會一樣係都仲佢大會點都有嘢可以做，唔單止提醒，即係話行過嚟，喂，你呢個包唔合，因為佢包裝啊都有規定噶。封面係二級，都係二級的話，你要全黑封面，你係不透明，即係你有冇見過喺報紙袋嗰啲藍色或者黑色袋 啊？哦，全黑袋淨係得句字咁寫住嗰啲。 係，嗰啲就係個封面都係鹹嘅。所以點解大家見啲鹹書封面點解咁都係清涼下咁大把？即係嗰啲其實係算一級嘅， okay。 但係因為一係個封面係一級嘅話，就先可以出封面嘅。咁我下面嗰嚿警告字句有標準字句嘅，你要跟，或者最少你要有同等效應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淨係係 咪好似計本書唔知幾多比例噶嘛 ？OK， 即係 起碼人哋要足夠人哋夠睇到啦。簡單講， 唔係佢標住。讲到明25%， 即系你本书嘅体积25%咁大嘅一个 banner 要写明 ，OK？ 所以点解咁多人会濑嘢嘅原因就系以为有落就得。第一，你句嘢要么就跟抄佢嗰句嘢，要么你就同佢等效。咩叫等效？即系不得售卖予都十八禁以下人士唔得。点解？因为系售卖租借。傳閱 something like that， 即係簡單嚟講啦，佢又冇辦法入手啦。簡單講就係、是， 你要 話知佢點樣途徑，買好租好咩都好， 捉嗰條條文要求嘅嘢、哦，當然最簡單係抄翻佢嘢啦。 係， 你要書上面要有聯絡人嘅聯絡方法，即係地址或者電話，好似及添啊，好似係仲要有本書名，咁書名通常都有嘅。如果係期刊嘅話，有期號。即係有呢扎好扎有扎要求， okay。 就好多人就冇跟得足。咁嗱，最抵死嗰種咧就係冇查身份證啦，因為買嗰刻都要查身份證。 唔係，但其實咁樣講，我想問啦，可唔可以咁樣講？其實好簡單，個大會其實冇咁懶，淨係攞翻呢堆嘢出嚟睇，其實已經幫咗佢哋一堆啦。起碼有一堆有一堆佢唔係真係三級嘅。 我老老實實啦，你咁樣幫完人之後，我都係懶，因為點講啊？好似啱啱咁樣講，你講小心車速，咁佢換個人突擊檢查，你已經賴嘢啦，唔緊要㗎。即係點講啊？你俾大家知道，你大會係有做嘢， 我明白 有心幫你，係企喺我呢邊，係米加達嚟嘅。 即係可能就你起碼有動 有 動作啊！我係你嗰邊嘅，即係我曾經幫你做過啲 con， 起碼我幫你起碼守個龍門先啦，大佬。 冇錯啊！點解人家大家會走去杯葛斯德唔杯葛歐茲啫？歐茲一樣都咁嘅情況，歐一樣俾人捉噶，一樣有人俾人捉噶。不過叫做人哋有做嘢，咁 CP 就直情同你講唔撚嘴埋講完。即係佢就簡單好多，就同你講唔撚嘴埋，講完㗎啦，俾我見到我捉你先，就咁簡單。咁都係個方法嚟，老實講，因為大家都明白動漫節有啲三歲個腦係行入嚟，你買本 L， 你俾本 L 佢會望到都唔係咁好，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佢一開始話聽我嗱，呢個全年齡場嚟㗎，有咩十八禁嘢我即刻喐你嘅，咁大家會知咯，唔會賴係咁樣賴，咁係總點係賴嘢啊嘛，即係咁係變成。CWT 其實就是我不知道是規模不夠啊，沒人投訴啊，還是什麼啦。總之其實他這方面都沒什麼做到事的，以我所知，因為 CWT 顧名思義是台灣來的嘛，T 是台灣 T for 台灣啦。 其實佢因為台灣係唔管呢啲嘢嘅，十八禁嘢佢係唔太管嘅，好少見人。 即係你象徵式有包咗就算噶啦，唔理你。 包都冇包，唔搞啊！台灣唔理十八禁嘢嘅， 好強 制嘅。所以佢哋冇咩呢方面嘅經驗。咁老實講啦，大家都咁嘅情況，我都比較受理斯德添，唔做嘢啊。咁人哋唔識啊嘛。而且都冇人舐過嘢，相對嚟講比較可以原諒啦嚇。咁你大佬 out 由斯德 out 由斯德唔係斯德由斯德三十四到而家四十幾屆啦。其實呢幾年之間玩咗咁出咗咁多次事，你都唔做任何嘢，即係話啊。咁老實講，咁人哋縮都好正常啫。咁咪就係變成 哇惡性循環嘅開始啦。 系啊，真系今届当然啦，我先要讲啊，因为我系第一日去嘅，两日嘅，星期六通常人少啲，同埋星期六咧系男性向就比较静少少嘅，大家知啦，啲女先系最嘈系啲女嚟嘅。不过以我所知，星期日都系静咗嘅，因为BL 都俾人捉， 系啦 ，BL 都有俾人捉，所以一样有 BL 嘅大手叔大手阿叔嘅，咁就系变成你當你個攤變成咁嘅款咧，咁大家真係寒蟬效應。老實講，我就不樂見嘅，即係以前和你兩個、三個甚至四個並立，咁大家有競爭有進步。其實老實講啊，斯德唔計呢一方面，其他方面係有相當進步嘅。自從 RG 開咗檔之後，即係你這個大家都知嘅， 有競爭。 你十幾蚊電話費捱咗咁多年，一開放跌到幾個先。咩事就咁競爭啫嘛，而且唔好話競爭啦，你見到隔離咁樣做，咁你咪識模仿咯。哦，原來可以咁樣做，大家方便啲嘅。 你以前有啲嘢你驚唔敢做，人哋就真係做咗，結果 work 喎。 係咯， 咁嗱啲工具你冇蝕底㗎。 人多即係咁調翻轉，如果你最後杯葛到斯德接埋唔玩啦，咁剩得翻 RG 咁嗱 ，RG 又 冇 過嚟插我啊。咁佢會唔會變成到時變成 又應該 大台金不思長進？我唔知 拆大台。 不過就係講緊有啲人就真係對佢深惡痛絕到係講緊係話老實講啊，我有 friend 係走嚟問我你做乜中佢？即係我係爭咗，我唔係我冇爭咗，我真係講咗出嚟，就黃子華嗰句揾食啫，快唔快啊？我想噶，即係但係就算老實講啊，就算撇除揾食，我依然會去，冇所謂。即係唔係就係睇住老實講，你咪最終 唔 係 又咁講嘅？你嗰句你唔去睇下人哋，你又點知呢個做得好定唔好咧？ 唔係有一樣事， 我點解呢度同你大家講下發生入邊發生咩事咧？ 唔係咁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喺依、這個你做開依個圈裡面嘅嘢，咁你冇人唔去嘅。即係你講你跟開嘅話，你跟開條拉 去唔去呢、這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是、去到應該係。我總之拗咗幾多咗，係比往年咧沉咗好多，沉咗好多，靜咗好多。就算咧後屘啲人咧，同埋人數嘅增加都慢咗、嗯。不過呢個就相對比較小事嚟嘅，即係因為我十二點佢係十二點開場，我十點入去啊嘛。啊，爭點嘅就呢個就係我個人恩怨俾我講埋。即係往年咧，佢就係我記者入嘅嘛。我是開場先俾我入，佢驚啲人排隊啊，乜乜出出，我理解嘅，老實講， okay, 我接受嘅， 我真係理解嘅。今年佢同我講，除咗要交低卡片之外，我仲要交職員證。我想問，有幾多人有職員證啊？大佬， 唔好玩啊！職員證， 唔係我，唔係嗰個，我張職員證咪就係嗰張卡片咯， 咪就係咯。 而家有幾多仲係自己員工啊？ 真係喺內部指引入邊咧寫住。淨係得卡片冇職員證嘅唔俾入去。 喂，好多而家都係外稿噶啦，人聽講句。 我冇話外稿啦，就算正稿都冇啊，唔好意思。 咪最簡單就係、是用著全用 computer 做一個對比啦。咁、 哎、 多年嚟咁多年， 屌最好嘅。 唔係我咁講就係、是。屌 ，Comicat 啊！嗰排出面排嗰记者系超过300人，嗰300有几个真系在做嘢啊？个个都攞嗰个币，全部有数嘢啫嘛。 呢个系你个人认为咋？我觉得至少三分之二系入去有做嘢噶，有 做嘢， 但都系数，唔系输。 系咯，咪就系咯，有做嘢噶，我好有写稿啊，开咪噶， 好简单。记者温啦，记者都系人啫， 都 可以消费嘅。只不过问题系佢要做咗佢嘅正经嘢啫嘛。 老老豆豆，我要早入，我照排队入咗去啦，头廿名，系咪先？ 即系咁讲嗱。 咁咁咁多年嚟，都系人系攞记者证入去，都有人咪扫 一 下。佢都系填咗表啫嘛。 多咗好多啲包括我哋方面在内啲湿胶网媒啦，即系某人好中意讲啊，啲湿胶网媒好多咗好多。咁啊，有人入嚟全心呃饭食，咁你要收窄啲 ，OK 冇问题嘅。咁你话咁咧，你啲规矩可唔可以咧人性少少咧？即系我去漫画节，佢一样都系，佢影埋我相添啦，要我影相去搞证乜乜七七啦。咁我話佢冇證，咁佢話咁你識唔識魔啊？你諮商噶嘛？你知冇邊個魔王噶？哎呀，魔王幫我搞噶嘛？即係阿遊雲啦，啊咁我話佢話咁啊，咁你打個電話去確認下，咁我咪打個電話去。雖然朝頭早九點零嘈醒個編輯，我覺得幾唔好講，唔好意思。咁我都話咁，我打電話去， 又係嗰句做嘢啫。 交俾對面個公關，咁佢話哦確認，哦係有呢個人冇錯入去。我咪搞掂咯，即系你啲有啲嘢系人性化少少，佢争啲就唔想俾我入噶啦，即系。 所以今年我 C C 我咁动漫展我咪就要排俾钱去就唔好烦啦。 即系 唔系，应该咁讲嘅，你赶客都算，你赶记者你真系想死啦嘛。 嗱，唔系个嗱老细， 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真系唔系觉得记者大啲，你俾 我唔系大啊，唔系第二样真嘅，记者系你嘅工具。为什么帮你去宣传其实记者是。 我不知道的。 你不要 care 咯，那你下这个场死你不要怪意咯。人家讲句你来讲你一路看到啲人在萎缩紧，记者是帮你写返啲嘢等啲人入返去。你都唔走去即係咁讲呢，唔使我唔係话要俾佢优惠，而係俾佢做到佢要做嘅。你都 系方便俾个方便啦，行个方便啦。 老实讲啦，就係淨係开场先俾入。喂老实讲嗱，我真係唔係入去买书，大家入去突击检查我袋都得，入面唔会超过五本书。即係我有買，我承認我退咗同人咁多年，我買下本好正常。但係我唔係為咗咩，因為你所謂嗰啲大手嗰啲要牌嗰啲係冇嘅。即係我唔係入去買書，我就覺得我入到去，我第一樣最想影嘅就係咩咧？開場前個樣，因為咧你開場前你係先係冇人，你開咗場之後咁 Q 多人咧，我唔通叫即係唔通真係你覺得真係記者真係可以帶到？記者影相，全部讓路，摩西分紅海，唔可能噶嘛？咁我點應該攤啊？即係我一係就阻住人做生意，一係就等到人哋收攤。 唔係，唔好意思啊，收攤啫嘛，收攤你都核突啦！你頭先講句啲咩滿盤狼藉咁樣樣，大佬。 整翻啲元壽牌喺度， 唔係 touch wood， 唔覺意有本唔係咁好賣，淨係得翻嗰棟喺度，你都難解釋啦，影完張相。 總之就係、是、我就咁，佢搞到係開場之後先俾入去都算啦。喂，大佬，你唔好搞到我仲遲過同我一齊入去嗰班 man 入去，即系入邊已經開始多人嗰只添，仲要係咁咁我點做嘢？ 唉，總之都係麻煩噶啦，要就都我唔想講，我睇住點死。 完噶啦，總之 我唔想咁講啦。 得嘅行政僵化啦。但係其實大家都咁多年對老實行政，香港都 每年好似會 有個慣咗噶啦。但係咧，我只能講係呢幾年開始發酵。同埋我不點名， 出現 我不點名講啊，有部分人，部分有啲話語權嘅人喺度出力咁 指手畫腳。 嗱，雖然我都認為佢踩得係都 OK 有道理嘅，其實 啊 OK 好啦。咁 我你估我踩得少啊？我踩得比較含蓄，比較婉轉啫嘛。 咁每次開麥都差唔多就係被踩噶啦。 問題就係佢 咁就係踩喎。 大家不滿累積得多。第一，佢就真係開始超越咗某啲人嘅界線，呢個第一。呢個第二就係大家有得揀啦。嗱，好似暑假咁，我暑假我唔嗱，我早少少過去嗰邊排，我早少少去 CP 嗰邊搞掂。我農曆新年嘅，我咪聖誕節喺早少少話好本嘢，聖誕節嗰陣喺 LG 派出，即係因為以前咧暑假冇得避嘅。你冇辦法噶，你一定要去先得，因為RG 喺復活節，你同暑假真係差得太遠，大家真係趕唔切嘅。咁、但係而家有個仲多咗個喺，其實佢兩個幾乎撞期嘅，差一個禮拜啫嘛，差咗一個禮拜嘅 CP， 咁大家開始就有選擇啦，有選擇，咁大家咪會揀，會捨棄咗嗰個佢哋覺得冇咁好啊。老實講 ，CP 冇問題咩？嗱有台啦，我唔講到咁白啦，插到開花啦，即係嗱，我先講我冇聽，我就係知佢插到開花咋，即係 CP 有問題，我知道，但係冇一檔嘢係冇問題嘅 ，commit 期都有問題嘅， 實有噶啦， 即係問題就係、是、 咁大家咪揀個最最少問題嘅啫嘛。咁你而家變成李斯德係最多問題嗰、那個，大家咪唔揀你咯。 哦、 有得選擇情況，大家唔揀你咯。 咁好啦， 所以就變成。嗯因为今年是 OK 空虚， 哇，空虚留咗三十五分钟， 唔系啊，啱噶，都嗰句，佢唔单止，因为佢唔系入去做嘢啊嘛，佢仲要系佢一个记者兼一个用家嘅身份入去嘛。 几年 啊， 我 系啦， 睇住佢，但系睇住佢坏， 真系佢嚟九展案，佢斯特十三系佢固定喺九展开始嘅嗰一届，因为麦花根球场实在太有热有盛有乜有盛，所以我冇去过。佢入去九展。他曾經試過好似唔知十一定係十，總之就係前面都試過一次去試玩嘅，後屘又翻返去麥花臣。但係我嗰啲嗰集我唔計，佢由去九展開始，我就睇住佢由一個圓形會場都鬆鬆動動嘅，到兩個到最高峰試過兩開兩日，用咗個沙科加個圓形場館兩日一大一細場館，即係兩大兩細場館 都爆， 係都爆嘅。咁而家衰落翻到去。系嘛？当然，暂时唔记得咗。嗱，呢个要俾翻嗱，佢唔好意思。 好大怨气，继续 。因为今次佢人少咗，个摊细咗，仲有一个原因系因为租唔到场，场嘅问题，场都系 咁、哦、就冇计啦。租唔到场就真系冇计啦，呢样嘢就。 但系佢好似唔止系场嘅问题咁简单咯。嗱，因为你大家沙科，你行出嚟就见到啊，隔篱有个咩手作。展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香即係第二屆嚟嘅，有攞咗個圓形場館。如果唔係，佢係可以兩邊一齊攞曬嘅。雖然我有少少懷疑佢租一曬兩個都好，你放唔放得落先？唔係你放唔放得曬先？因為個沙殼都有啲 好大嘅， 個沙殼都有啲鬆動。以前我好記得，以前沙殼就逼 Q 到咧，係個舞台下邊隔得兩三米就已經係攤嚟㗎啦。嗰扎攤苦不堪言。即 係哦，俾啲觀眾頂住， 俾觀眾頂住塞住，俾啲聲嘈住。總之就係 OK 啦。 咁嗱，總之佢係場館都係個問題，但我相信唔止係場館問題咯。 OK 啦， 唔係冰封三尺啦，總之就 真係冰封三尺咗。今年爆出嚟啦，你可以咁講。 唔係咁啦 ，OK 啦，咁下一次先。 我知你想完好耐啦。 係啦，因為再滲落去嘅話咧，就 超時 啦。啊，已經咁講就係。而每次开始吸咗都俾每日幽灵喺度呻下同埋苦水， 我希望我下次唔使呻啦。 放心啦，下次一定会呻嘅。倒罐可可以同你。 咁佢可以改善，等我赞下佢。喂，老实讲， 算罢啦。 嗰啲话想佢扑街、想佢死嘅人，我系想佢好噶。老实讲，唔一啲都唔虚话呢个嘢，因为我啱啱讲个竞争问题啦，同埋我真系睇咗咁多年，即系我系 唔想睇佢，唔想佢扑街嘛。 喂，你攞住最靓个时间。咁你呢檔嘢做得好啲，咁大家都開心啲啦。 但 係做到大家火啫，即係咁簡單啫。 好啦好啦，俾阿梅一人呻完啦。好，咁下個禮拜講下個禮拜啲嘢啦。OK， 拜拜。